那个五蕴啊，要跟大家加强，因为这跟我们，我会把它带入到，这跟金刚经肯定有关系啊，跟十七品也有关系。你这个地方弄懂了，你金刚经会上的比较懂。那么，也跟我们日常生活啊，修行比较有关系啊。所以今天还要再讲一讲那个五蕴啊。我们上次讲过嘛，就是这五蕴啊，分成三个大块。那个阿 K 要把它 mute 啊，可以 mute，那个会有些 好， 回音。 不好意思。 然后那个前面六识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嘛啊，色跟受是一大块。想呢，对不对？色身香味，色受想啊，色受想。前面的六识色受想就是眼、耳、鼻、舌、身、意是一大块啊，这是属于一大块。行啊，是一大块。那么是后来那个阿拉耶是第八识是一大块，这个地方呢，跟我们真的生活跟修行真是息息相关。比您在讲《金刚经》啊，好像感觉是哇非常遥远的，这么五蕴啊，跟我们还真的比较相关。现在啊，要讲几个重点啊。这个我们每次都在讲说，哎呀，我们乱想啊，然后你看看哦，去。不管是说是去造善业啊，造恶业啊，我们去行善，或者是去行恶，或者是也没行善也没行恶，在那边打妄想，天天胡思乱想，有的是做美梦啊，将来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啊，后来或者是有些人每天在想啊，说被害妄想症谁加害我啊，我要怎么样？你们知不知道到底是谁，是哪一个，在这里面是谁在做这件事情啊？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是一定要回答的出来，这个回答不出来不行哦。随便一个人吧，随便讲，想，对，对，这 Vicky 楞严经没有白上，想就是你的想，想是什么？就是你的脑，就是你的脑子，就是你的心意识，这个很重要哦。这个想就是问题的所在。想它发生什么事情呢？它就是每天随着我们的眼、耳、鼻、舌、身跟外面境界攀援，然后呢开始做分别。哎呀，这个好啊，这个不好啊，怎么样怎么样？做了一堆攀援，做一些 process，而且回到家呢，除了睡觉以外，他都在那边继续的打妄想，继续那边做白日梦，继续的自己给自己 create 很多美好或者是可怕的一些梦境、幻境。哦，这个想很害怕。所以啊，我们在说想的时候，我们说，哎呀，不要起心动念啊，哦，是不是说我们是不是说《金刚经》上半记不记得？这后面跟我们今天十七品有关啊，上半是不是说不要着相，对吧？不要着相，对外面的境界不要攀援，让我们的心啊不要随着外面的境转，这个讲的就是想。后来呢，又说你不要起心动念，对不对？前面是不要着相啊，这个比较容易啊。后面是什么？不要起心动念，讲的呢还是想啊，还是想你不要在那里，你不要在那里做白日梦啊，还是一样是想。而且这个后面的这一段，您开始跟行啊比较有关系了。行，我们说过嘛，行就是一个我自我意识非常深层的我，这跟想的我们所说那个我执不太一样啊。我执是执自己的身体，这个色身啊，我的脑子里想的东西为实有，而到行的这个我是更深层、更深层，就是人啊，出生以来他就有一个想，你也不用教他，他就有一个我，你不用教他的。这个地方只有楞严经同学会听得比较懂，他啊是跟第八识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最深层的那个能啊，能我，就是有一个能，那个叫做能所。这个地方我们就不讲这么细了啊，在这个《金刚经》里面，总之你就知道行啊，就是那个我，就是那个老大，就是 boss。六啊，在做分别的时候，第七的这个行会跳进去，跟他讲，哎，我告诉你，刚刚那个人不是只是骂人，他是在骂我们呢、啊，他是在骂我，不行，I have to do something。所以这个是第七意识比较可怕的地方，他会跳到，他会跟第六意识结合，然后呢，他会去。drive 第六意识去行善或者去行恶，那他为什么会去？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会行善或行恶？ 那个就是你累世累劫以来的那个习气，那个习气就是形。所以我们说人死了以后啊，色受想是不是全部都挂了，就剩下形跟识还留在那里。识是什么？识大家都知道，阿赖耶识就是你累世累劫的你行为的那个种子在那个识里面，阿赖耶识里面，阿赖耶识里面。那个形呢？形就是第七识，就是那个我。就是你最深层的那个根性，有的人是有善的根性，有的人有恶的根性，大部分的情况都是善恶交错。好啦，那你说这跟我修行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啊，你修行的时候，你要做几件事情啊。所以现在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topic 是什么 topic 呢？就是说，哎，我今天干嘛来这边学《金刚经》啊？啊、哦，我有的一定是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家里信佛，这以前我们讨论过嘛，对，家里信佛，不知道从小就这样子啊，然后我对这个有点兴趣啊，觉得很酷啊，或者说不知道在讲什么啊，想多学点东西，或者大部分是说，哎呀，我想让我自己比较有修养啊，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很少人呢会说，哎呀，我想出六道轮回啊，可能现在开始比较多的人被我洗脑，洗的说，哎，我也想出六道轮回了，但是你要去想一件比较 fundamental 的事情，就是说。今天呢，人在这个世界上啊，其实你面对两个选择，学楞严经的人知道哪两个选择？一个就是走我原来的老路，就是我们大家原来的老路，什么呢？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混，在六道轮回里面打滚。现在讲的这些东西是比较你必须很清楚的有这个概念。哦，你以后上课，或者你会更清楚你到底为什么今天坐在这边上课，或你为什么想要学佛，或者你为什么想要修行，不然人家问你，你都不知道为什么，讲了一些道理，没什么这个没有什么很大学问啊。所以你去想，我们现在人在世，也不用等到死亡了，就是现在吧，啊，或者你死亡，你所面对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六道轮回，就是继续做我们现在这一辈子或生生世世正在做的事情。那另外一个路呢是什么？就是不要再六道轮回。你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继续六道轮回，一个是不要再六道轮回。那六道轮回我们以前讲很多嘛，人生八苦，不管你再有什么的这个善根善业，你最后还是一样人生八苦。那另外一个呢？你说，哎呀，对啊，我觉得我不想再六道轮回了。那你就去面临你想要不要再六道轮回的那条路。那不要再六道轮回的那条路呢？是不是又分成两条路？哪两条路呢？一个是我们所讲的小乘或者是中乘，就是我只过了六道轮回啊，我也不管，我出六道轮回，我自己解脱就好，我不管别人。那另外一种路是什么路？是走菩萨道。我们呢，这个佛啊，他并不 encourage 你走小乘。或者说自己出六道轮回，因为他有告诉你，那也是最后是死期。为什么是死期？你先别讲你有没有发心啊、发大愿啊，是什么什么，先不要唱那么多高调。为什么是死期呢？因为他说这个并不是真正的涅槃，并不是我们所讲的永远的解脱。他说这个是暂时的解脱，经过2万大劫或经过多久以后，没办法，你又会回到六道轮回，或者你还是得再修。哦，因为我们之前有讲过，小乘是什么？把那个野马在那个野马把它打昏了，把它戳伤了，把它给绑起来了，让它不能躁动，让它没有办法，就是并不是说你就是让它没有办法再发狂发疯。这个有一天野马会又醒了吗？那野马它那个可能插两刀，那个伤又好了吗？反正你就去想它，你还不要想去插它两刀，你想把它打昏了，绑在那里。后来有一天他就醒了，挣脱了那个绳子，他又变成一匹野马。那不行，不是解决之道，是暂时不发疯。他说这个不行啊，小乘只是比野马一直在发疯的野马要好一点，把它打昏了。那但是不是解决之道，所以他要你走大乘。大乘是什么？把这个野马呀、啊，把它训练成一个千里马，让它真正能够。永永远远的安乐自在，就是你永永远远的可以利用这匹马去行善，所以大乘他说是非走不可。那走大乘啊，所以你这整个逻辑你要非常清楚。走大乘呢，走大乘菩萨道，菩萨道是什么？哎呀，不就是说不能只是自己离苦得乐， 更要发心度众生离苦得乐。可是今天你面临菩萨道，就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佛法末世很难啊，在这一世成佛，基本上根本不可能，不要讲很难，就是不可能了。不可能成佛，尤其是至少我们在座现在在电话上的这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是不可能这一世成佛。我记得有一个法师讲得很好，他说你呀，不要小看自己，觉得自己没办法成佛。每一个人都能成佛，但是呢，你也不要大看自己，觉得这一世就能成佛啊，这一世也没办法成佛。所以呀，因为你必须成佛，你后来呢，但是你又没办法在这一世成佛。而你又不想再继续轮回，这糟糕了，这不是变成一个死棋了吗？那这怎么办呢？好，现在就有一个发愿的一个人叫做阿弥陀佛，他就说：“哎呀，我也知道末世众生根本没办法成佛，但是呢，又必须走成佛这条路，那越轮回越糟，那这不就是如果再照刚刚的逻辑，不是越滚越下去，然后又不能不。”要去修大乘的路，那怎么办？他说：“哎呀，我发一个愿，你们这群人啊，只要能够一心不乱，业力还算清净，也不用把所有的业力都消掉了，也不用说什么一定要明心见性，你们也明不了心，见不了性，你们的业力呢也没办法清干净，还可以，我就收你到我的净土来。哦”这就是为什么有个净土宗，这个没有净土宗也没有人要学佛了，因为反正。就是死路一条嘛，那今天有了净土宗，哎，大家还有一个奋战的机会，就是你的分数没有考上大学，但是我给你开个后门，分数低一点还是可以进来，但不是要进来都能进来，就是我分数降低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个稍微有一点点基本门槛，那你就进来到我这边继续念大学啊，你就进来了，你就保证进大学继续念，就是这意思。然后跟大家那些原来已经考进大学的人一起在这个学堂里面念书，最后所有人都可以拿到大学毕业证书，它就这个概念。好啦，这边要清楚哦，你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这讲的蛮白话，应该都听懂了啊。那想又是怎么回事？他就跟你讲，但是我们死的时候啊，活的时候啊，修行不难啊。这个大家现在都是在冷气房啊，这个经济条件很好，有自己的禅房，有冷气房，自己的房间，还有都有一个精美的佛堂，没有佛堂也有个好的堂卡，个小佛桌，或者说，哎，就算这些都没有，我不着相，哎，我家很窗明几净的，都是在一个非常不错的环境里面修行。那么要保持一个正念呢，也不难啊，那还有 internet。这个我啊，懒得到这个道场去混，里面什么我这那个叫什么牛鬼蛇神都有。哎，那我有老师在 internet 上面教大家啊，所以所有的人很有福报，在活着啊，这个身体健康、意识清醒的时候，保持正念，不是什么太大的难事。但是比较难的是什么？在死亡的那一刻，第八爷是出来总算账的时候。你还能保持这个正念跟出离的心，那就难了。为什么？大家一定都有听过，有人说：“哎呀，我死亡的时候啊，这个，好像有都会看到什么这一世啊，噼里啪啦一大堆景象过去，就是看到这一世比较重要的 moment 都会过来。哦，这些 moment 有一些是让你非常的、非常的爱，有些是非常的恨，有些是大部分不管是爱或恨，都是不舍的。”放不下了，这个时候完蛋。只要你在那个死的 moment 没有办法放下这一些啊，你呀、啊，这一世的修行就付诸流水。你以为你非常的正念，然后能够上西方极乐世界，就全部完蛋。就是这一个 moment 就让你前功尽弃。这个啊 ，OK， 那个。哇，刚刚讲到什么地方啊？谁提醒我？第八爷是出来，所有的这个你们的功力啊，就是这一辈子修行都毁于一旦。所以你在这个修行的时候啊，在这一世啊，你在修行的时候一定要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你必须搞定会让第八意识跟他牵扯不清的一个第七意识。你要知道第八意识啊，它就是一个这个累世累劫你所有做过的事情那个种子全部进去了嘛，对吧？ 然后呢，它就是一直不停吸收种子，不停放种子出来。你就想它好像像个过滤器，一方面吸收种子，然后呢，在里面再把成已经成吸收没有成熟的种子，再把成熟的种子放出来。它就一边吸一边放，一边吸一边放。反正它有一个机制，它知道什么东西什么时候种子成熟了。所以上一次啊，我们讲啊，说你啊，必须做两件事情啊。我跟你讲，整个修行啊，就是我们这现在的修行，其实你有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两件事情还算是前行，第三件事情才是最正经的。我们也没教过，前面两件事情上一次讲过了，讲什么呢？你啊，必须要第一个忏罪，对吧？忏罪啊，就是磕头，或者你用各种方式忏罪。忏罪啊，其实是一个谦卑的心啊，让你能够真的把你的心沉淀下来。除非你不忏罪的原因是说，除非你相信本人无过啊，无始以来到现在无过，我没有做错事情，我没有对不起任何人，我也没有怎么样，那就不用忏罪嘛，对吧？否则就要忏罪，这个是逻辑嘛。那如果你会觉得本人无过，从无始劫来到这一世，我还能够想起的，我都没有做错事情，我也对不起，没有对不起人，我脑子也没有动过歪念，那一则你就不需要上这堂课啊，要不然你就有问题。没有人无过，那个孰能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对吧？那个只是过的大小而已。那么如果累世累劫的你记不住，那这一世的应该还记得。所以人不管怎么样都得忏罪。忏罪是让你什么？让你那个，他忏罪不是把你阿赖耶识里面那个所有的那个罪业种子全部忏完，那不可能的。那累世累劫成千上万上亿数十亿百千万亿劫，那根本就是无量无边的种子在里面，你能磕几个头，你能忏几个罪，你忏不完的。忏罪是什么意思？只是让你的心啊变得比较谦卑，那么让你的心变得比较清净，所以啊，那个沉睡的种子啊，不要被唤起，尤其是那些恶业的种子，不要被唤醒。好，这是忏罪。忏罪其实在这里是让你的心谦卑，让你的心啊，那个沉淀，让你的心啊，能够愿意去往善的方向走，愿意去变成一个更好的，让自己会愿意变成一个更好的一个人，就这个意思。那么另外呢，好，再来啊，就是说你忏罪是让你的心啊比较谦卑，然后愿意去提升自己。那么当然这个时候你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就不容易去再造恶业嘛，所以呢那个恶的那个种子啊就不容易苏醒。因为这个东西都是这样子，你恶种子啊在那边沉睡，什么样的一些东西会去把它招醒召唤它，就是像一群恶魔在那里沉睡的恶魔，魔鬼去招它，它才容易醒，天使去招它醒不了，那个都叫做熏习恶业，恶的种子去熏习，应该是说你所做的那个恶业变成恶的种子跑进去，又可以熏习更多恶的种子进起来，反之亦然嘛，善的种子去熏习善的种子，就是这样子啊。你的善业变成种子进去，再熏习善的种子进来出来。所以啊，他告诉你忏悔比较是在这个地方啊。那为什么？你记不记得我们说还有另外一个什么要行六度？我们六度讲的太远了，我们现在都把它拉回来讲到跟我们日常生活真的有关的布施。不管你财布施也好，无畏布施也好，法布施也好，这都跟开始金刚经是有关的啊。不管你做哪一个布施，你都是想什么？就反之亦然嘛。你都是希望把这个善的种子啊播进去。你做了善业，把善的种子进去之后，你唤醒的是什么？是善的种子，它在散出来。所以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或一个善性循环。原来你在没有学这堂课、没有讲这些东西之前，你也搞不懂。你根本就不知道到底在什么东西，就不停的就是一股脑的就在做自己原来该想做的事情，或自己觉得自己该做的事情，那不行。现在就把你导正，告诉你这整个逻辑怎么 work， 你才会说哦，以后你在修行、你在行善、你在干嘛的时候，你会知道自己干嘛，为什么这么做，那比较有谱嘛，比较有底。好啦，所以他就告诉你的想啊，就是你的脑子这个想， 你得做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去忏罪，一个呢就是去行善。哦，你必须行善，行善另一方面也是我们以前讲过，它可以对治你那个行啊里面的贪嗔痴嘛。其实贪嗔痴第六意识也有，行善就是对治你的贪嗔，布施就是对治你的贪嗔痴。这个以前都讲过啊，财布施对治你的贪嘛。无畏布施对治你的嗔嘛，法布施对治你的什么？对治你的痴嘛。所以这以前都讲过。好啦，这两个只是前行啊，真正大条的是在后面。第八意识苏醒的时候，如果没有第七意识跟它搅和，它就是一个种子，它没有一个我的概念，它的种子发到哪去？哪也不是嘛，它种子发出来没人接招啊。你明白吗？就是因为有个行在这里，第七识有个最深层那个我执叫法我执，它不叫不是光不是第六识的我执，它叫法我，是很深层的，就是万法有我，包括我自己也是万法之一，我也有一个我在这里，那种深层意识。第八识出来的时候，他就搅局嘛，他就是第八识这种子，他都觉得都是我的种子嘛，就是我啊，我今天就算是人，我是我的种子，我今天变成一只猪，我变成一个蚂蚁，它还是我的种子啊。所以，如果没有第七识这种强烈的那种自我意识在这里，深层的自我意识，那第八识种子发出来没有用，也发不出来，因为就没有一个我在这里，它发到哪里，它是谁的种子，没有嘛。所以，你要做的，其实真正修行，真正要做的事情是第七识的那个自我，深层的自我意识，把它给做掉，把它给断了。所以修行，修的就是这个行啊。除了讲说修正你的行为，其实就是在修正你这个行啊，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大家没搞清楚，修行的修什么，就是修这个行啊，把这个行啊，那个深层的我执啊，把它给除掉，这个很重要啊。那你说深层的我执怎么做啊？他就告诉你啊，真正啊，第七识你触碰不到，太深层的你根本触碰不到，所以你真正能做的是什么？你只能从第六意识着手，所以刚刚第六意识只讲了两件事情，一个你要忏罪，另外一个呢，你要行六度，行布施。你知道讲六度这么多了，行布施吧。那么第七意识是什么？唯一能够对治你的那个深层法我执的，只有一件事情能做，就是修止观。什么叫做修止观？就是我们所说的禅定，只是你要把它修止，啊，那个又要修观，止就是停止的止嘛，观就是观想的观，先修止再修观，所以禅定啊，止观才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一个功课。禅定、止观这些东西，就是在修空观，观空，观空才有办法对治你的这个深层的自我意识。让我们观空是什么？就是说，除了诸法皆空以外啊，我们讲过，皆法诸法都是原生的嘛，缘起性空。去观这件事情，它有办法对治你这个我执最深层的法我执，能够把它降到某一个程度，让它降到某一个程度，到最后所有人的修行就是在比修空观啊，修止观，所以没有能力禅坐。你根本没有办法搞定，为什么？如果你没有能力，你没有能力心静下来坐在那里，你也不用跟人家讲说你可以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你念不了的。你阿弥陀佛念不了，上不了净土。你不修观，心很乱，你也没办法成佛，你就只好继续，或者说你不要讲成佛，你也没办法出三界，你就继续在里面混。但我有跟大家讲过嘛，跟你们班也提过，以后只会每况愈下。你再有钱，长得再漂亮都没用，因为现在地球生态环境已经改变了，你可能以后就是得戴着一个氧气罩面具，什么那种那个 mask 在那里活日过日子，然后水源都是污染的，就是变成以前电影演的什么多少年以后的星球啊，根本不适合人类生存，你又在那里生存，那没办法，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佛法，谁跟你讲佛法？那个我那个 Tiffany 可能已经那个早日升天了，没人跟你在那边讲法。所以那时候日子是很艰苦的，你不想把你自己再轮回过来。你看我们这群人，大概现在差不多50上下了，算一算，可能这个年纪大概最小的是 Chris 啊，大家平均寿命再活个40年吧。 啊，我们这种40几年都算老的，都可以算长寿的，对不对？Chris 比我们小一些，好，再活4年，大家都活个90岁上下好了。你知不知道40年会发生多少的事情？那个时候暖化程度已经到哪里了？别讲下辈子，我们下半辈子都有机会面临非常大的这种环境污染跟生物的淘汰。这一次只是序曲啊，绝对不是终结。大家要有意识啊！你别以为这个过了就可以再等多少年之后，SARS 到现在，那不会的，那个时间会缩短，程度会变严重。你看这次是不是比 SARS 更严重？全球这种搞法，所以要有危机意识，你要有危机意识。这一次希望能点醒大家。以前啊，我都在想说你们可能没有感受，我在想说，我就跟一个医生在聊嘛，我说这一次这个疫情。对于一个普通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经验；但是对于一个修行的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可贵的经验。他有没有办法触动你的心，让你了解到人世间的无常，让你警觉到六道？这个往 moving forward 啊，我们的这一次绝对不是最后一次，这是刚开始一个序曲啊。而且以后的类似这种情况会越来越频繁，而且越来越严重。而且这是全人类的一个共同要经历的一个经验，绝对不是说只有某一个国家，你可以从中国逃到台湾，台湾逃到美国，我刚刚没得逃了。你看现在你现在你要逃哪里去啊？对不对？所有的飞机上就是最大的感染源，以后水源都会污染的。所以就是说，你要 make sure 这个隔音之谜，刚刚大家听到了没有？隔音之谜，刚刚有听到吗？请问有 没 人 有， 能回答？ 要。 哦，好，哦，那这一段比较重要。那所以好，如果说，所以我说我们这一世，你要能够非常健康，你要健康的活着。为什么？你要把自己弄健康，而且你希望能够活得够久。原因是什么？很简单，我告诉你啊，如果你已经有心态，你不想在六道轮回里面，因为以后的那个环境很糟嘛。不适合人类生存嘛？就像电影所讲的，那几十年后，什么100年后啊，什么2020多少年，什么8060年，那里面不是都是人都不适合生活，戴着面罩，然后什么氧气罩，然后什么水源污染没水，什么搞一大堆，要到外面地球以外的星球去找一个地方去过，就这样子啊，就是这种事情全部都会发生。那你想要在那里投胎吗？你想要投胎继续？变成到这种地方生活吗？你没得选，你不想嘛？所以你才说你要把自己这一世搞，身体搞好，然后能够活得久。我跟你讲，你如果投胎，还有个很大的问题叫做隔阴之谜，阴就是阴间的阴。你每一次投胎，你都会遗忘你以前上一辈子，或你就是我们这一辈子好了，我们学了上了这么多课，上了2、3年了。然后一两年了，然后呢，你也学到这么多东西，哎呀，也有出离心了。那么人生的经验呢，也有很多累积的很多的经验，让你啊有很多的智慧。你知道，你一投胎就全没了，你大概有损失80%-90%，那隔阴之谜，可能剩下的功夫不到2、3成，那你多冤枉，你又得重新再学一次，要学重新学这些东西，再听一次。可是那时候基本你可能已经不在了，没有人讲给你听了，那时候是佛法末世，谁讲给你听啊？没了，那你不是很冤枉吗？所以才说隔音之谜啊是很可怕的。对修行人来讲，隔音之谜是很糟的。你所有修行的功力全部剩下可能2、3成功夫，然后要花很长的时间才能把它 pick up 起来。我们说，哎呀，我们这一世，有金刚经的缘分或怎么样，那都是累世修来的。但是你累世修来的，你看你这一世剩多少都不记得了。只是说，哎呀，我可能记得《金刚经》，我还蛮喜欢《金刚经》。其实这些东西你以前都学过啦。那我相信我也是累世都学过的。我这次还都忘记了，还得重新看书，对吧？还要重新再 pick up，那浪费多少时间？而且每个人的因缘不同，万一再投胎，你是恶业先成熟了，让你就去吃喝嫖赌，每天那个你连佛法都接触不到了。所以就是说，好，我们正题就是说，你这一世你就必须要精进。精进什么？除了刚刚讲忏罪跟要去行布施以外，你必须要打止观啊，要禅坐啊，要把你的心能够静下来啊。止就是我们其实带着大家做过，就是真的就是15分钟，每一天给你自己15分钟时间，让你能够 去先止，先打止，再打观啊，止禅跟观禅，观是要去观想一些东西，我们现在没有到那个点上。观想，那当然看你的法门不一样了，有的要到阿弥陀佛世界，有的是怎么样，但是最主要是要观空啊，就是先止，然后观空，这个很重要。阿弥陀佛那个世界是观相，以相修心，那个就是阿弥陀佛就讲不是大乘法，不是一乘啊，就是说它不是最上乘，可是它是一个方便法门也行，你观观观观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去。真正要你讲的就是说观空，你还是要先观空。先观空就是知道自己啊，所有一切人生这一切全部都是缘起性空，那个修观，最后慢慢我们要带大家走到那个点上面去，才能够对治你那个深层的我。所以我们翘辫子的时候，第八意识出来的时候，他们没办法在那边兴风作浪，跟第七识一起手牵手在那兴风作浪。这一个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一些概念其实挺重要的，让你知道到底你前面面临的是哪一些不同的选择，不同的路，你要选哪一条？看样子只有这么一条可以选，哦，就是说你希望能够修大乘，你要最后解脱。那么最后解脱呢？因为这一世没办法最后解脱，所以就选了一个这个，先去西方净土，在那儿慢慢修行，最后终究成佛。但是他告诉你啊，你要去西方净土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你如果没做这件事情，他不收你的，就是你其他分数修得再高，他都不收你，就是你必须发这个菩提心，发这个愿。菩提愿就是什么？我与众生皆离苦得乐，我去西方极乐世界绝对不是只有我自己在那里离苦得乐很高兴哦，那不行，他不收你。今天必须是你与众生，你发愿，你要带着众生全部大家一起离苦得乐，你有这个愿力，你 eventually 希望能够做到，他才要收你，他不是什么人他都收的。这个东西要开始跟我们金刚经有一句话，你以后在这个点上你就开始会听懂了，以前你可能都还没听懂到你那句话，说金刚经最重要的那一句话，哪一句话？六祖慧能听了哪一句话证悟的？有没有人能答得出来？ 目无所住而生其心。 对，厉害！刚刚那是谁啊？是 Vicky 是吧？那个 Vicky 是不是 Vicky？ 不是我， 刚刚 不是我， 是 Kate。 Kate 谁？啊，厉害了！没错，就是这句话。你知不知道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或者你同样的啊，因无所住而行布施，生其心嘛，行布施都，反正前面是因无所住，后面就是行布施或生其心或行六度怎么样啊？好啦。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记不记得我们说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啊？是不是一个是福，一个是慧，对不对？因无所住是什么？修慧。行布施呢？是修福。现在我就告诉各位，你看你是不是先拜忏，之后你是不是要行六度行布施，之后你是不是要观空？行布施是用什么身体去行？就是你的脑子啊，让你的身体去行布施啊。就是你的第六识在行善啊，因无那个第七识是什么？是不是叫你要观空，要不要有那个最深沉的我在那里？就是因无所住，你现在兜起来了没有？因无所住就是你要修止观啊，修空性对治你这第七识，而行布施呢，第六识继续招呼着前面你的这个前面的身体啊，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去行六度行布施。然后第七识呢，那个想啊，联合的前面的眼耳鼻舌身，就眼耳鼻舌身意，这是第一大块，对不对？我们有三块嘛，第一大块你要去行布施，行善，做善事。然后呢，行啊，就是你要去因无所住，你才能够行，你才能够对治你那个我执最深层的法我执。所以你现在兜起来了没有？如果你是因有所住，你是有所住而行布施的话，对不起，你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因为第八世你翘辫子的时候，阿拉耶是来找你的时候，你的行又跟他很快乐的手牵手，虽然你满身的善业，但是你就只能到六道轮回里面，你当国王也好，当总统也好， 啊，当这个有钱人也好，这个是什么大美女也好，大企业家也好，对不起，你还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因为你是有所住而行布施，虽然满身的善业都是善的种子，阿拉耶识里面都是善的种子，但是没办法，那个我啊，就还在那儿啊，所以你就只好六道轮回。这六道轮回，你讲的不是个事儿嘛？你再过100年，再过200年，我想请问你，你当大美女、当有钱人有什么用？你就带个氧气罩在那里过日子。这个世界已经毁灭了，你有什么用呢？那你所以这个不是一个选项嘛？所以呢，你只好要做什么？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哎，那你就出六道，你就因为你有行布施，你不是无所住，你无所住而已的话，只修慧，你就变成小乘。我们刚刚也讲了，不是一个选项，因为过一阵子又得回来，因为你现在是一无所住。对治你的第七世，而且你又行布施，哎，你福慧双修，等到第八阿拉耶识出来的时候，太棒了，你就上去了。这样听懂了吗？你现在终于明白什么叫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无所住而行布施，就是一个是在对治你的第六世，一个是在对治你的第七世，而你这第七世这个行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是其实修行，修行就是修这个行。行，所有一切的关键。哎呀，不过我就觉得很 sorry。那个 Vicky， 你下礼拜一啊，那个上楞严经的课，你可能有一部分会重新听一次，不过也无所谓啦，这个比较重要。因为所以现在每一个班级我都会重复，那有上其他班级的课，可能会有一些地方重复听到。那所以你就懂啦，这个六跟七跟八它是怎么共同运行的。然后千万不要让自己再轮回了，否则你现在全部白搭，那个得阴之谜，所有东西全部忘光光，你也可能不知道你这辈子修行，下辈子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边就是在呼吁大家哦。然后呢，我们今天还是怎么样，就是要上一点，又回到，所以刚刚先把因无所住行于布施先告诉你，这是一个重点啊。第二个就是说，以前啊，我们《金刚经》的上半就是在讲不要着相，对不对？这个所有的境界相、外面的相，其实都不要执着，就是在讲第六识。然后呢，不要起，现在第七下半了，《金刚经》的下半开始讲不要起心动念，这个就是包括第六跟第七识最深沉的那个行，你要把它删掉，要对治它，因为你的起心动念很多是非常 subtle 的。在像暗流，就是第七世我们所讲的这个行，有很多是暗流。第六世是明啊，明的是波涛汹涌。第六世那个是波涛汹涌，是明流。什么叫明流？就是外面这些你看得到的这些流、潮水啊，这些波动。那第七世是暗流，很多起心动念，你一直在起心动念，你根本不知道你自己在起心动念，这个是可怕的地方，那个叫做暗流。所以啊。这个我们等到第《金刚经》的前半比较是在讲想啊，那《金刚经》的后半呢是比较深层的想以及行，这个地方你就开始能够分辨啊，第六意识。但是我们修行，你只能从第六意识着手，你找不到第七意识，所以第六意识你就自己要记得，除了忏罪，除非你觉得你没有罪，人从来没有任何的过失，那么之后你就一定要布施。大家再仔细去回头想一想，你这一辈子啊，你下辈子去哪里很容易的，你就自己都会知道，对，自己都变成算命仙，或者你下半辈子，你去看看你到现在为止这50年左右，或40几年，那个年纪最小的 Chris，你去想一想你自己吃喝玩乐跟行善积德的比例，还有做恶事情的，就是还有这个就是行恶，每个人都有恶业。你自己去看看，你吃喝玩乐跟行善跟行恶，哦，吃喝玩乐比较是 neutral，就是自己在那里吃喝玩乐。一方面是另外一个行善，还有另外一个是行恶害人或报仇。反正不管怎么样，发坏心眼也好，真的做的事情也好，你自己去看一下这三件事情的比例，你大概就可以预估出来你下半辈子跟下一辈子是什么样的光景。大家都自己有个算盘算一算就出来了啊。如果那个善业不够的，要赶紧加强啊。那个吃喝玩乐太多，我跟大家讲，你是没办法修，你没办法止观的啦。你每天声色场所吃喝玩乐是修不了止观的，就是这么简单。以前我都会比较鼓励啊，跟大家讲比较正面的，但现在我觉得还是要讲一些实话，你就自己比较清楚自己大概在哪个定位。 好，我们还是有十分钟时间，我们讲一下第十七品啊。那最后我们再请大家一起做 sharing 那个发言。嗯，那我们把第五品那个吴韵先收起来，我们把第十七品，第十七品今天也只讲大概，不讲经文啊。嗯，等一下啊、哦，等一下。好，来，这个你要大家哦，要对第十前十六品跟后面十六品的一个分界啊、哦，脑子要清楚啊。前面十六品啊，他呢就告诉你说，大部分就告诉你啊，那个不要着相，对于这个外境的这所有的相啊，千万不要执着啊、哦，千万不要执着。那么你啊。很重要的一个任务就是说你希望自己能够出六道，这个讲经说法的对象就是看金刚经的前面十六品基本上是初学金刚经的人或初修行的人，那个比较没有概念，所以啊前面就先怎么样呢，建议你啊或鼓励你发心，先发心，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发菩提心，没有任何概念，对吧？我们所有人都一样，没有学之前，没有听过这些善知识或正知识之前，没有概念，也没有所谓的发不发心，就不知道要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先让你要发心，啊，一定要发菩提心，发什么菩提心？所有一切众生，之前有讲，就是说你想要离苦得乐，你不是光自己离苦得乐，你自己离苦得乐，你没办法离苦得乐，所以你要发心啊。所有的众生你都要帮忙，带着大家一起离苦得乐，就是我们所讲的发菩提心。所以你看前面的这个经文就是讲给这些初学佛初学金刚经的、哦、也没有发心也没有行六度，就鼓励大家告诉大家第一步你就先发菩提心很重要啊。刚刚是不是也讲了一堆，也是说你不发菩提心是不行的，你必须第一个事情就先发菩提心，你不发菩提心阿弥陀佛也不收你，他说我不收自私自利的人，我要收，我今天发这个愿，我就是一个广大心胸，我就是要度什么样的人，我要收什么样的人，就是那些愿意帮助人的人，你就简单这样理解就好。如果你只愿意帮自己不愿意帮别人，我是不收你的哦，就是这个概念。所以他就希望大家发菩提心，金刚经前半人说你要发菩提心，发什么菩提心？所有的人你都要帮，所有的人你都要救，你不用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没事的，你就先发这个心，你往这条道上走，你没能力我帮你啊，那佛说我会帮你，可是你不在这条道上走，你不发心我没办法帮你啊，就要进这条，你要到了这条道上面我才有办法帮你啊，你就不用担心你自己能力不足什么的，你不要想这么多，你要先发心，就是说妈妈叫小孩要考100分，那小孩说我现在就零鸭蛋、哦、那你就照怎么发考100分，你不用担心你现在零鸭蛋或只有10分，你 eventually 可以100分嘛。那现在呢，那这个阿弥陀佛说你只要60分我就收你嘛。诶，大家现在可能是20-30分30-40分，不管怎么样60分就有机会啦。100分是没搞头，60分有机会，所以我就先发心我以后要100分，你不能跟佛说我就不要100分，我也做不了，我也不想。那他说那对不起，这条路你这个门槛你过不了，我这边只收这样子的人嘛，你要先报名，你要跟他讲说我 eventually 可以100分，可是我现在只有零鸭蛋或者只有10分，你让我慢慢来，他会说可以。你如果跟他讲我就考不到我也不想考，那你就不行哦。这第一步为什么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可以让你的善业变成善根，这个很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啊。当你的善业变成善根，那根就可以巩固，善业就像叶子这样飘飘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善根可以巩固，所以你第一个发菩提心啊，你就跟佛讲说我愿意帮大家，我也喜欢帮大家， 但我现在帮不了。他说那没关系，我慢慢带着你，有一天你有能力，你也不会一定要那天你才能帮人。你看我们这些人没人成佛，可是不就是在行善吗？就是这意思，你不用等到你考100分，你才可以去教其他小朋友怎么写功课。你60分、40分，你40分可以教30分的，你30分可以教零鸭蛋的，你不用想到说我要到某个点才能做这事情。好了，那你发心之后，你就知道说第一步我要先对外面这个境界不要执着，不要有分别心，不要执着。但是他告诉你，所谓不要执着是什么，并不是说不要执着。这个并不是说把这个相全灭了，相怎么可能灭得掉？相当然灭不掉啊！你要灭掉的是你内心的执着，是你那内心坚强的执着，跟你内心坚强的分别，那个才要灭。外面的相可灭不了，高就是高，矮就是矮啊！我们今天就投胎到这娑婆世界，你就好好的活着，该做什么做什么，不是让你把，不是让你跑到山洞里面去，也不是让你自杀，千万别搞拧了。那么在前半的时候，因为大家根本就是所有人都是凡夫，对于这个六道轮回，对于所有娑婆世界执着的不得了，所以他的重点就在告诉大家说，你呀、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看我们学到前面的这个，前面16品大部分，前面的8品你应该有记得，都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都是。整个《金刚经》，我们说即非是名，都是在讲即非、即非、即非，都是在从体性上面告诉你这些东西都是假的，都是虚妄的，都是缘起性空，都是空的。为什么？因为大家太执着。但是到了后半呢、啊，他开始跟你讲实相。实相啊，我们今天呢、啊、时间不够，所以可能大家有点听到一半忽然被切掉，就没办法讲下去，因为我们17品开始讲实相，所以我们第。下一次啊，我们那个五蕴什么就不再触碰咯，是用大家都懂咯。好，我们下一堂课就开始从金刚经这17品，我们前面跟后面啊会做个比较。好，今天前面先开个头，我们下次这段会稍微重讲一次，然后我们就开始讲第后半，然后第17品就慢慢慢慢我们开始进入正题啊。好，那我们就看看大家有什么想法问题，就慢慢来好了。那有人有电话，先把它 mute 掉好不好？ OK， 好，来 Kate。